在温室里酝酿，当眼里只有彼此的脸庞，以为来日方长。像最天真的孩子一样，曾以为抱紧我那双肩膀会永远在身旁。时间像最汹涌的巨浪，我们在悬崖上寸步也艰难，但爱是不回头的流浪，双眼若枯干就睡长。岩石里的花会开，离开的你会回来，黑夜在漫长，眼泪在流淌，紧握你的双手却不放。岩石里的花会开，倔强的我会等待，无悔的等待是我的烦恼世界里的潮落潮涨，与我同样无关。倔强是不被理解的勇敢，当世界一遍遍劝我投降，我却不曾绝望。思念漫长，眼泪在流淌，紧握你的双手。